活一些。 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懂事。 袖，我们隔着月的娇羞，心的恩流看不透，过去现在和以后，阴晴圆缺有始有终，别皱了眉头，丢掉了所有，风吹过更迭了四季，黑夜里我多想牵着你，

将灯花掉落，正是你凝视后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沟，可以放肆温柔，你惹乱红满手，记忆前东风吹我豪华与闪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暗不一处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往岁月无关梨花是爱江湖旧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州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念诉我老生常谈，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暗不一处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往岁月无关梨花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只是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 世界孤立我人

prove it to you. You are the face in all my dreams. All of the memories haunting me. And I hear your voice in the back of my face, sounding a lot like coming back. So I run into your eyes, into the fire. Do if I do that, I know I'd let you go, but found I did on my own. It's you always the one. I don't think I deserve you, but feel I'm gonna love you for my life. No matter what I do, give me a chance, give me a chance to prove it to you.

我要抱着你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要看着你长大的模样，我要吹散，每处空。

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刻的你何时并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 写的日子。